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这个21位大乌罗汉，介绍到这个阿耨罗陀，这是阿耨律尊者。天眼第一，天眼通是漏通的一通啊。天眼、他心、宿命、神助、漏尽啊，一共有漏神通。阿耨律成为天眼第一，什么看东西啊，都是用眼睛看的我们这个凡夫这个眼睛叫做肉眼，肉眼见东西见得不远，而且这个肉眼见颜色也是颠倒的什么叫颠倒呢？一个东西在眼见这个面前，离得近了就看着大，这个大的东西离得远了呢，它看着就小了。再远呢，再远就看不到了，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这个就肉眼颠倒。天眼，肉眼是观世界的粗舍的，天眼是观细舍的。阿耨律，肉眼坏了，肉眼坏了，眼睛瞎了，把这眼睛了。佛教他说的金刚药明三昧，得了天眼，成为半透天眼。眼睛瞎了，眼睛就不能看到了，用什么东西看呢？用头看，头当眼睛肯看东西，不但是能看东西，而且看得非常远，特别是阿耨律这个天眼，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按摩罗钵，清清楚楚。天眼那么那天眼这个半透天眼，就是它一半个头都能看东西，不要眼睛看的，这就异乎常情了，不对眼睛怎么能看东西呢？不要眼睛，过去在报纸上登的，日本有一个女孩。他有三个眼睛，除了这个鼻子上边这个两只眼睛以外，他这个鼻子能看东西，你们相信他？这个鼻子能看东西。说你这个把这个两个眼睛给他蒙起来，他这个鼻子能看东西，两个眼睛也蒙起来，鼻子也蒙起来，他就看不到了。你说这个道理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奇怪不奇怪呢？不奇怪。那正常眼睛是看东西的，各有漏根，各有所思。 就是每一个呢，它就都有自己的发用的这个范围。眼睛是本看东西的，所以经中讲啊，本是一精明分成六合合，为什么是讲的六根的互用呢？就这么个道理。六根互用，就是眼根不但是能够看颜色，它还能听音声，它还能够尝味道，这个六根的作用呢，它都有。一根据其他五根之用，每根都如是。细想想也是这个样子。人呢，这个心粗了，只晓得这个眼睛能看东西，眼睛也不过就是一个门户而已，也就是一个通道而已。那不得心它能看东西吗？不能看的。那死人也有眼睛啊，他就看不到了。看来这个心呢，那是六根的主宰，不但心眼睛看不到的。我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多啊，这个思绪万千，这想坐下来看书，书打开来了，打开来了，眼睛嘛也瞪着这个书，瞪了半天不好了，我一个字没看到，没看到啊！我说什么道理啊？不错，书摆在面前，也这个书本也打开来了，眼睛也睁在这个地方，这半天没看到一个字儿。所以说这个烦恼障啊，这就是烦恼障啊。什么是烦恼障啊？这就是烦恼障，有了烦恼了。这个心不在焉，心不在这里，那有什么用啊？像五眼，天眼、肉眼、慧眼、法眼、五眼，天眼通肥耐，肉眼耐肥通，法眼为管束，是慧眼了真空，夫眼如前日，照一体还同，这个五眼，肉眼是观粗舍的。天眼是观细舍的，慧眼呢就是观粗舍细舍都是空的，法眼是观素的，观素什么的呢？就是观素地的。这初发现在这呢，这个有些人搞不清楚，这个无眼啊，哪来那么多的眼呢？也是有这么多的眼呢，因为有它有十法界，它有那么多的法，众生法、心法、佛法。你看我们这个《法华经》，本门十妙，寂门十妙，有无量法。这个法都是眼所照的这个镜啊，说这个镜，所以讲这个五眼，这个镜不出乎三谛、真谛、素谛、中谛。真谛观一切法皆空， 啊，慧眼了真空啊，那真空就是慧眼所照的这个境，这个空嘛，要教来解释，三藏教是虚空，通教是体空的，反正都空的，是那个所证的呢，就是慧眼，二乘人所证的这。至于说是这个法眼，观速的，什么叫个速呢？就是速谛。这个速谛是要法眼来观的。速也是谛啊。什么叫个速呢？是随速的，这是佛为了救化一切众生。想说一切有个法啊，这个世俗世间一切法都不出乎无因舍心，一报国土众生假名，这个三世间，这个三世间包括一切法殆尽，用什么眼观这个三世间一切法，这是用速谛。速谛这个了了分段生死，破了见死后的进一步破无明正法身啊，得的这个法眼。这个法眼就是可以做什么用的呢？要度众生的。要想度众生，就要法门无量誓愿小。一切法都有名字，这个名字都是假的。一切法都要明了。说这个法眼，法眼是观速谛的。佛眼呢？佛眼是观中谛的。佛眼观速谛怎么观呢？观一切法皆是实相。说这《法华经》中讲啊，为夫愚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个诸法实相是具足一切法的，那用什么观呢？要用佛眼啊。阿罗律得的这个半头天眼，在十大弟子当中，称为天眼第一。阿罗律在我们，它是这个名字呢，是梵语，翻中国的意思呢叫做五品。它过去生中，过去生中啊，那做凡夫的时间，遇到荒年，这个荒年饥荒之年呢，或是旱灾，或者是水灾啊，种种天自然灾害。像我们国家，在前几年那个3年自然灾害，这种时间，3年自然灾害，有的人没过过啊，我是过过来的。他们说，咱这安徽省这一个省，饿死300万，不得吃。阿罗律过去做凡夫的时候，遇到荒年，没得吃啊，没得吃嘛，他自己也没得吃啊，没得吃嘛，要想办法找吃的，到说是这个是都是人间找不到，到山上去找吃。你看这个荒年吃什么东西粮食没有了，有的时候吃草根树皮呀，有的时候连草根树皮都不得吃。什么叫好吃？什么叫不好吃饥者以为食，渴者以为饮。那么修道的人，有这么一个辟支佛，托钵化饭的，荒年呢，耗不到饭吃，跑了半天，花不到饭吃，遇到这个阿罗律，在过去在营地当中，在山上呢，找吃的自己好不容易。 在山上找点野草、野菜，哎，什么野这个野果子这些东西，嗯，非常粗糙的，嗯，自己拿来是等于说度生命的。到了荒年的时候，是迷住新贵。这荒年呢，你看我这，我这个家里有财宝，啊，珍珠玛瑙多的不得了。虽然那个东西是蛮金贵的，他不能吃啊，能吃吗？啊，说是我这有一颗米，这一颗米要用一颗珍珠买都买不到，嗯，你这个珍珠吃下去还能把它吃死人呢，我吃一颗米嘛，我还能活命呢，就迷住新贵。这个乌罗利在阴间当中看着这个辟支佛讨不到饭吃，心里想的，这个善根发现的这个圣人呢，他说我们这个凡夫吃不到饭可以啊，这个圣人吃不到饭怎么办呢？嗯，他说大事大事啊，他说你，我看着你这个讨不到饭吃，我非常好像是非常难过。他说我这点有点粗粮，你们能不能接受啊？他就把他自己等于说度命的啊，吃的东西供养这个辟支佛。这个辟支佛，大家这个辟支佛是不善于说法的，就给他变做这个十八变神通。出家人的这个规矩，受了人家的饮食供养都要说法的，那你就是不能说法嘛，比如遇这个周利盘陀切他不能说怎么办呢？来个十八变，我给你变变，也令他生欢喜，也令他种善根，所以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凡是受到人家供养饮食也好，衣物也好啊，都要为他祝愿，要给他祝愿了，啊，这是佛教的规矩。就是从那个在阴地当中供养辟支佛那么一碗饭很粗陋的，啊，从那以后九十一劫，啊，这个他是无贫了，长生富贵，啊。富贵啊，富贵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呢，在山上去打柴去，打柴回来呢，在路上走，在山上呢，走着，从这个草窟里想跳出一个兔子，这个兔子吧，连蹦带跳的蹦了嘛，一下子蹦到他肩膀上去了。蹦到他肩膀去，他就想着这肩膀里他一摸跑了，这不是个兔子，是个死人，跳着，跳这个死人，这我这个人我怎么能够被这个死人呢？就想把这个死人给他扒下来，扒不下来，死都扒不下来，他心里就发慌了。他说我这要是背个死人回去，在人路上给人看到，这个不行啊，什么回事了？还是我害的人家，还是怎么样的？他不敢走，一直等到晚了，这都偷偷摸摸回家去了。回家呢吧，请人帮忙啊，他赶快拔下来，我这个身上后头是背着个死人啊，害怕。拔下来以后到了地，这个倒在脚倒在地下，拿下来不是个死人，是个金人，金的黄金这个人，他又恐怖又欢喜，你想想他平常过生活是靠他打柴过生活的，现在有了个金人，这个发了财了，那说我这个金人，就是我要是买点米买点柴，也不能背个金人出去啊，我的金子身上弄点金子下来也就够了，哎，他就想那个就扒一个指头，我一个指头就够了，哎，扒了个指头下来啊，哎，这个指头又长起来， 把那个指头那个指头又长起来，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后来被人晓得了，被国王晓得了，不好喽，这个大差的是怎么弄得来的？偷得来的，抢得来的，啊，去看看。在翁诺律看呢，还是个金人；在别人看呢，就是个死人。那这他，所以这个福报，福报啊，这跟着人跑的，你不要怕，啊，是你的，是别人抢不走的，啊啊，不是你的，你也还不能够贪，啊，所以这个佩服佩服啊。那么现在有人就想啊。婆罗律在因地当中也不过就是布施了给那个辟支佛一碗很粗的这个饮食，九十一劫受这个五品之报。他说我们现在一天到晚供养三宝，供养三宝也不止那么一碗呐，啊，又是钞票又是东西，那我们现在还穷穷苦苦的嘛，这个要讲啊，一个要叫你就是你布施的对象这个福田这个田啊是什么人，啊，同时呢你发心的这个机缘殊胜啊，所以这个阿罗律九十一劫当中无贫，这有人要试验试验他，说你这个福报是跟着你走的啊，弄一个空东西啊，我这个供养你啊，你看我这里像都是宝贝，竟是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哎，试验现在究竟你有福吗？没得福吗？空的，譬如说我这个一个活子或是一个罐子，啊，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供养给他，他打开了一看，里头竟是好东西，竟是宝贝，啊，这个福报就跟着人跑的。所以阿罗律，阿罗律，此犯过五品。阿罗律是什么人呢？啊，要本纪来说，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净饭王也不得办法。既然出家了，一定要出家也不得办法，阻止不了。于是呢，是净饭王就派，皇宫里下啊所有的童子，一道陪着佛出家。净饭王他们兄弟四个啊，阿罗律是胡饭王所生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啊，是阿难的堂兄啊，是罗诃罗的堂叔啊，是这么样一个人啊，那不是泛泛的人呐 啊释迦牟尼佛从斗率天降生王宫，这个诸大菩萨这个影响中的，随到释迦牟尼佛都降生在金皇王宫里下，渔夫作伴啊，这个伴啊，一个主一个伴，你看这些人生生世世跟着佛在一道了啊，那是泛泛的人嘛，这个阿罗律啊，这是天眼第一。若作观心解释，观因缘生善心就是肉眼，观因缘生定心即是天眼，观因缘生心空就是慧眼，观因缘生心即是假就是法眼，观因缘生心即是中道第一义谛，这就叫做佛眼。所以这个阿罗律啊，要本要纪要教啊，有这么多的道理在里边。所以这个一万二千大比丘众啊，都有自己的殊胜因缘啊。我们 这个介绍以后，听过以后，也要生欢喜心呐，也要生善心呐，这个布施三宝啊，得这么大的功德呢。这个12000大比丘当中，差不多有好多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你像这个第一尊大窝罗汉，就是摩诃迦叶，也是过去的，都是种植这种善根来的。下边呢叫揭宾奴，此方为房舍，父母到房姓而生的。这个看来这个人呐、这个众生啊，这个众生啊，做父母的，这个子女盼望子女的这个心呢，很普遍，都很殷切。说这个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得，这个讨了老婆是不生孩子，这个是不行，千方百计弄个孩子出来，过去人也一个样子，一样，从好像是，都一样的。中国人、外国人，现在的人跟过去人都一样的。那么为了想生个孩子，有的人嘛，你像我这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送子观音呐，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得来的，导神、祈神、导佛，那个玉林果实的母亲生玉林果实之前啊，想生一个儿子，祈神导佛，求佛菩萨加被生一个好儿子，愿生男子，愿生男子，现在就是男女都平等了，一个样。他这个呢，这个结宾咯，房宿。星宿，所以他生下来以后呢，他是善知星宿第一的，又于俗共一方宿而得正果，揭宾罗发心消佛，想去见佛，想去见佛嘛，从远处来。那么在这路上呢，晚了要住宿，住宿嘛也不这个旅馆，就住在这一个陶石的家里去了。陶石的家里上呢，也不这个床，也不这个铺，就晚上呢，就弄点草在那打坐，坐在那个地方，去见佛的，他这个心呢是非常的诚恳殷切。这夜里坐坐嘛，印度那些地方过去啊，天气暖和了是的，夜里坐坐坐呢，后来又来了个比丘，也来借宿的，想借住，可以挂过来借宿的，那么两个人呢，就共住在这一个房子里去了。先来的这个比丘，就是解宾罗，你后来了吗？大家客气。他说：“我这点草分一点给你，两个人呢共同住，就住在一个坐在一个地方。坐下来以后嘛，必须就谈谈你是做什么的啊？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是想去见佛去的。”哦，想去见佛去的。好，两个人彼此就谈谈说说。实际上，后来那个比丘呢，就是佛的应化身，人有诚心，佛有感应，他就有感应，佛就来了，所以他这个名字叫做房宿，这个房宿，与佛同在一个房子里下过这么一宿，这就房宿。如果要叫来解释，同佛共系真谛之法，这就是三教第一。 体大根沉，即供如来同宿真体之法，这是通教的意思。分别施法界，根尘房舍，悉得见佛。啊，那也是与夫共宿，那是别教义。于一根尘都是房舍，见一切房舍，见一切佛，这就是原教义。啊，这个本纪上来也说过。这叫做揭宾罗。下边这位尊者呢，这个敲饭菩提，敲饭菩提子问牛氏，这位尊者过去多生多世呢，他做牛王的，现在证了阿罗汉的，他这个余系还没有消除。阿罗汉那个牛的习惯，他吃过草以后呢，他这个回嚼，他嘴呢老是动，老这么嚼，牛嚼，这个形象不好看呐，他人是证了阿罗汉的，这个习气呢，这个有这个坏相不好看，凡夫人呢，他就看相见相的，他不晓他的内德，内心中所证的功德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你有这个坏习气毛病，他就毁谤你，毁谤圣人是有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叫他，他说你就不要在人间呐，到天上去受天人的供养，这个叫做牛氏比丘，鸠兹比丘在天上。释迦牟尼佛涅槃的大假设，召集1000尊大乌罗汉，借记法藏，人不够，少一个人就少这个牛氏比丘大乌罗汉。他不在人间，他在天上，派人去找他，找我，找你，说大假设来找你去借记经藏去。他说什么事情？为什么事情啊？他说佛已经灭度了。他说佛已经灭度了。他说我的师父，你的师父也灭度了，舍利弗。他说佛，这个刘四比丘说，他说佛灭度，佛住世，佛出世，我出世，佛住世，我住世，佛涅槃，我也涅槃。如大象去，象子随。我复灭度，我灭度。他没有来，他在天上就入涅槃了。就是个牛四比丘。这个呢，要因缘说，就是三藏意，以牛角之身得道，就是室讷吠讷。居天也远，而牛角是是善非善，是通教义。世界内外善乐者是别教义。是善乐实相者，即是原教义。本住四物所谓，南住圣主汝牛王，这是第一。第一天，常居天上，受天人供养。这个是敲翻菩提尊者。下边呢是离婆多次方位兴宿，一方位假和合。什么叫做假和合？因为二鬼争食而得到的。这过去有这么段事儿，我们也常讲的啊。一个老修行在朝山的路上，夜里向呢走晚了，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总要找个地方休息。还好路边上呢有一个亭子， 也就是给人家歇脚的，就像这我们这个徐云老和尚抄五台山一样，路上呢也是这个样子啊，在一个亭子里打坐，那是下大雪。那个离婆多尊者呢，在因着过去因着做这么个老修行呢，在亭子里想打坐，坐到半夜了，有这么一个小鬼啊，那个鬼啊都是吃人的，拿吃人当饭吃的，他背了一个死尸到这个小亭子来，他虽然找这个死尸想吃嘛，他也找个地方呢，找地儿来吃，放下来，刚刚放下来，后来又来了个大鬼，紧跟着就来了，这个两个小，一个大鬼，一个小鬼，对这个死尸就起了争议了。他说：“这个大鬼来说，说这个都是我的，你怎么弄得来的？”这小鬼来说：“是我背得来的吗？那么是我背得来的吗？”那个大鬼呀、想欺负这个小鬼，那大鬼有力气啊，两个人争论不休，争论不休。这个小鬼就说了，他说你也不能不讲道理啊，我说是我的，你说是你的，你不能够仗个力气大欺负人也不行，这是我背得来的嘛，我好容易弄这个死尸，你说是你的，他说这个样子，我们请这个出家人，请他说说公平话，你看是哪个背得来的。就问这个老修行啊，你说你这个你看看是哪个位的来的。这个老修行想想看，他说我要说实话，说是小鬼背的来的，这个大鬼呢肯定不放我过身，对吧？如果我要说是大鬼背的来的，我明明看的是小鬼背的来的嘛，但我不能够打妄语呀。想来想去，说实话也不得过门，那打妄语也不得过门。那既然如此，总归我今天是好像这个关呢是过不去了，这两个鬼肯定是不得过去，我还是说实话好啊。这个他说他就跟那个大鬼说，这个事是我明明看清楚看来的，是小鬼背得来的。这个大鬼，你说这小鬼还得来的，好，这个大鬼呀、就把这个比丘啊，这个老修行的上啊，他说我肚子饿了，要吃啊，要吃死尸啊，这是不是未来是你的，好，是他的，我就既然是这个死尸是小鬼的，我的肚子我就吃你。他就把这个比丘身上的一个膀子就拽下来了。拽下来就吃，这个小鬼一看不忍心了，他说为了我救我，你看把这个老修行这个膀子被这个大鬼吃的了，这个小鬼呢，那个鬼好像蛮有神通的，他就把这个死尸啊这个膀子呢拽一个下来给这个老修行揽起来，一揽就揽起来了，拔一个膀子，他两个膀子呢，再拔一个，你拔一个，大鬼拔一个，小鬼就给他就给拿一个，从这个把这个死尸就拽下来，把它拿上去。头啊、手啊、脚啊都吃光了，这个小鬼呢就背了个死尸呢，都给他也拔光了，拔光了，这个大鬼吃饱了。嘴一抹就跑了，嘴一抹就跑了。这个比老比丘心里想就犯嘀咕了。他说：“我这个人这个身体，我自己明明看到的，都被这个大鬼吃光了。而我现在这个人呢，本身呢，都是那个小鬼用这个死尸的身体，一个腿呀、一个手这么装下来的。那究竟我这个人呢？”这个是我还不是我了， 这是我不是我啊？他心里想啊，这许了疑心了。这个天亮了以后，他就是心里想，一路想一路，这嘴里像个就像有神经病一样啊！哎，你们看看那，这个是我不是我？你看是我不是我？啊，因为他也是朝山的，这半路上嘛，在夜里像坐这个亭子高头，发生了这么一段事儿。挂单那么他就回到这到挂单这庙里挂单去了，他也就这么，一路走一路问是我不是我？你看是像我不像我啊？后来走到一个寺庙里想一看呢，哎，说这个人呢是蛮有善根的，是的。寺庙里像嘛都是修行人呢，一听这还不简单吗？这个你根本就不是你的嘛，哪也是你的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身体就是父母的遗体，根本就不是自己的，哪里是自己的呢？他一听到以后就开悟了啊。这是离婆多啊，过去嘛这个因二鬼争食他得到了，这也是个因缘，因缘所生法。你说那个得到怎么得的啊？不晓得遇到什么情况他就会得到了。坐禅入定，心不颠倒，这是离不多。要叫呢，西破无因，非我所有。这个无因不是无因，不是自己的啊。如果无因啊是实有的啊，所以照见无问皆空。无问非有，无问非我啊，非我所有。众生呢就是有这个执着啊，这个身就是我，我就是这个身。有这个我就起和造业。提到无因本非我有，这是通教义。分别施法界的无因皆非我有是别教义。大无因非我有，非他有，见因实相，这个原教义。这个五因这个法在众生就是生死法，因就是因必真性的这个无因呐、把我们这个真性本来面目啊盖覆掉了。那么这个无因你不了，没有这个智慧，它就盖覆你的真性的。如果你有这个智慧，照见无问皆空，不但是空，而且空中具法，那就是实相义。本住星宿三昧，即是此名啊。观心呢，观心念佛，见识方佛多如夜观，夜里向观心。这个壁底下面呢是壁灵切佛磋，也是常讲的。那么这里像的金融文中有还有这个没有听过的啊。壁灵切佛磋此方为余系乌罗汉，这个根钝的虽然是证了阿罗汉破了见识后，这个无量劫来的习气毛病呢还没有除尽。就像一个粪桶一样啊，虽然这个大粪倒干净了，倒得干干净净了，但是这个桶呢很长的时间盛这个大粪便，粪是倒掉了，但是桶这个味道还是臭的啊。 啊，那这个鱼系啊，毗陵切婆娑啊，是过去也是等于是做这个大副长者，呼奴唤辈啊，家里用了很多的人啊，他有这么个毛病，慢性傲慢，我是大副长者啊，你们都是我的佣人啊。有这种习气，释迦牟尼佛跟诸大弟子经常过这个恒河蛮宽的，有几十里路宽的，那毗陵切婆娑，那个阿罗汉不是没有神通啊。佛不允许用神通啊，过活该怎么过怎么过，没有因缘的事的不能过活。那么毗陵切婆娑经常要来见佛，要过这个恒河啊，过这恒河呢，恒河有恒河神管这个河的，他就喊这个毗陵，喊这个小辈小辈小辈啊，来快来快来，给我驻留，我要过这个河。恒河神晓得呀，这是佛的大弟子啊，叫我驻留，这听话，不能不驻留啊，啊，要给他过去啊，他心里想呢，不高兴，跑到菩提告状，他说你个弟子啊，毗陵切婆娑，叫我驻留，我就驻留了，那你不能够也多少少少也跟我客气点嘛，啊，你为什么喊我小辈呢？释迦牟尼佛晓得，他说真有这个事儿吗？把这疾病的毗陵切婆娑喊得来，他说你叫人家驻留，你也跟人客气一点，你怎么还骂人呢？他说我没有啊，我是客客气气的，他说那个我就跟他求忏悔吧，他说求忏悔求忏悔，他说小辈不要沉得很呐，你不要不高兴啊，求忏悔你还喊这个小辈。一个呢，这是现在的人过去人的这个习气毛病啊，就是这个样子，习惯，坏习就坏毛病，要是按照佛法的真正的道理，什么叫个生死啊，什么叫个妄想啊，生死妄想就是一个习气毛病，无量劫来就这么搞惯的打妄想啊，这个习惯了，这是毗陵切婆娑你看看，做着圣人了，还有这个习气毛病，这个毗陵切婆娑是慢系，舍利弗是嗔系啊，僧陀瑞这个。僧陀利难陀是贪系还有种种的这个习气，你看这修行多不容易啊，修一个阿罗汉果，利根的人说是三生，顿根的人要修六十劫呢，灭慢无慢三藏意，即慢无慢是通教意，分别施法界高下那是别意，拔自在我具足佛法是远意，本记者本住常落魔境拔自在我，微妙凡生即是慢心乐口，那看起来这个诸大弟子啊，看都不是泛泛的人，这个本地呀、都是法身大士，浮浮行化的。下边一位尊者是波居罗，此梵为善容，善容。这位尊者呢？容貌很好看，容貌很好，他活了已有160岁，无灾无病， 哎，为什么呢？他过去常放生的，所以这个人呢，看呢，这个煞生，这是一个不善法，煞生啊，那不有因果的，有因果的。说现在人呢，都欢喜放生，这个波俱罗，因为过去生中呢，经常放生，所以他得的这个果报呢是无病无妖，没得病。你像我们现代人说是有病啊，说是我吃坏了，这伤风感冒呢都是业障都是业障。他的无不死报，无不死报，那个过去生中。这个波俱罗，他就，母亲死了，就是生身的母亲死了，这个父亲呢，又讨了个女的呢，那叫什么母亲呢？叫个继母，那现在讲的这个晚娘，这个晚娘你们这个女同志听着可不能，你不能够怪我这个。说实话，这个什么女同志嫉妒心大，心也狠，心也狠，尧舜的时候那也是一个晚娘晚娘她自己生的儿子，冬天冷了做个棉袄是用棉花絮的，那个晚娘，那个晚那个那先母生的儿子呢，他可用稻草给他做棉花，这个波俱罗的这个母亲，这个继母，小孩子啊，他不懂事儿了，有奶就是娘子喊妈妈，先母生的孩子，这个继母看着先母生的这个孩子呢，老是不高兴。甚至于呢，总想把他弄死，消灭他。什么意思呢？我们也就不懂。你自己生的跟别人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非要自己养的才是自己的孩子，人家养的就不是了。同时是一个父亲。这个伯俱罗的这个继母呢，时时刻刻要想把这个伯俱罗的小孩子把他弄死，让他想个办法。有一天，这个继母呢，做烧饼，做烧饼，这个小孩子嘛，看妈妈，我要吃饼，妈妈，我要吃饼，我们要吃饼都过了一段时间，一下子把他。把它塞在这个大锅里去，锅盖起来，我把那烤死，烤死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嘛，就爸爸嘛，因为他自己生的孩子回来嘛，就看小心找这个孩子，波俱罗，波俱罗，孩子呢，找不到，一掀锅不好了。他说：“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在锅里向着，在锅里向着，烧不死，那怪事不怪事了人家说是命大呀，他过去呢就是，不杀生得这个五不死报，五不死，而不是一次。”这个晚娘啊，这一次把他弄死，没弄死。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晚娘在家里呢，都是他爸爸不在家，在家里烧肉吃的，这锅里像煮肉吃。这个小孩子我听着肉香了，又喊妈妈，我要妈妈耶，妈妈我要吃肉，我要吃肉，吃肉好，到锅里先吃去。一下把这个小孩子丢到锅里向去了。当肉来煮了，这个家家呢正正煮肉啊， 这家里又回来了，韩国就说韩国啊，韩呢在哪去找的呢？这锅里向的，姓韩的，韩说，我在这儿呢呀，我在这儿呢，我就韩这句话住着，又没有没煮的死，这第二次，第三次，他这个继母有一次呢，有一天呢，到河里向去洗衣服，下水洗衣服，这个小孩子嘛。爸爸不在家嘛，这个小孩子都跟着妈妈啊，妈妈在前头走，这个小孩子后头嘛就拽着妈妈的衣服，就跟着妈妈又到河边去洗衣服。这个晚凉啊，看看这孩子机会来了，我这个两次在锅里下没把你弄死，这回我把你弄在水里下，就把你淹死，看你淹的死不淹不死，你还得把丢到河里下去了。丢在火里向呢，还淹不死，火里向有鱼啊，有那个大鱼，可那个小孩子鱼，这个鱼也吃人呐、你看这现在这海边上游泳的那个大鲨鱼，它不吃人呐，那吃人，一下子把这个波菊螺吞在肚子里向去了，这个波菊螺小孩子被这个大鱼吃在肚子里向呢，它也不死。什么事情呢？无巧不成书。这个大鱼后来呢，就为一个背着一个钓鱼的把它钓上来了，蛮大的个大鱼，钓上来了嘛。钓鱼的呢是像钓鱼卖钞票的，跑到这个市场上去卖。他这么要钱要的蛮，鱼大呀，价钱贵呀，人家买不起。买不起，到了晚上呢，再不卖呀、这个鱼就不新鲜了，又坏了。正赶到那个伯巨罗的父亲下班回来了，遇到，要坏了嘛，就便宜了，便宜了嘛，伯巨罗的父亲把这个鱼买回来了，买回来了嘛，要吃啊，要吃嘛，要破肚子啊，那个伯巨罗在肚子里去了。伯巨罗在肚子里还没死，活到要用刀子开这个破这个鱼肚子，这个伯爵罗，在肚子里就喊了，他说：“加加加加，你可轻一点了，不能把我，你不要，你可不要不要不要用刀子割到我的身体啊。他这个阴中长行放生。他得五不死报，说这个佛法呢，什么事都因缘果报。说是一个人，这个多灾多病，跟你的前世的因果都有关系的，为什么有的人，他长寿，不得病，他为什么有的多病呢？种种原因，这是薄伽罗，此方为善容，一共活了160岁，无病无灾。要叫是灭玄入真，这是三藏的寂静，寂玄而真是通教的寂静，离二边入中，入别，这个入中这是别教的寂静。寂边而中是圆教的寂静，本记者呢，本住大寂静定，长寿是长，无病是乐，不杳是我，寂静是静，居此四德之本，寂中示现六根寂静。观心呢，就是观心性中道，即空即假即中，常若我净观也。上边呢解释这个薄俱罗，这一段因缘往事。下边解释这个摩诃俱迟罗，此番为大器，舍利弗的母舅。辩才第一， 舍利弗的母舅，母舅就是母亲的弟弟啊，母亲的弟弟，这个母亲的弟弟，母亲没有怀舍利弗之前，他们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呢经常在一块论艺，论学佛法嘛，也论艺呢，这个道理怎么讲啊，你这么说他那么说也论艺呢啊。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出家的师傅们也好，在家的居士们也好，你们没的事儿，除了散心杂话，张家长李家短以外，你们经常是不是论议论议啊？嗯，说我们听到《法华经》了啊，什么叫做空观？什么叫做假观？什么叫做中观？可论议论议没有啊？嗯，什么叫做本？什么叫做寂？论议没论议啊？啊，什么叫做见思烦恼？什么叫做尘沙烦恼？论议没论议？不论议的，人家都讲论议。嗯，论义可以增加智慧啊，增加自己智慧。嗯，摩诃俱胝罗此方为大器啊，就是他的身相有这么一种形象。这个舍利弗的母亲就是摩诃俱胝罗的姐姐，没有怀舍利弗的时候，这个论义呢，这个姐姐呢，论义不过定，论义不过这个弟弟。等到怀到舍利弗以后，再论义呢，哎，这个摩诃俱胝罗就论不过这个舍利弗的母亲了。哎，他一想这不对，他说一定我这个姐姐怀的是个有智慧的一个儿子，继母继智慧继母。即便于母口，舍利弗在母胎当中，他这个议论就能超过人的。这个舍利弗的这个舅舅啊，母舅啊，一想啊，这个不得了啊啊！他还没生出来呢，我就弄不过，论也不过他了。他一生出来以后，长大了以后，更高不得了了。那我将来我站在什么地方呢？他这叫发愤图强，去闯。这可是到外边去求学，这个印度处处都有修学的地方了，学四维陀论，说十八大经啊，学习一些世间世间法。等到这个舍利弗的母舅学了好多年呐、学了几十年一二十年回家来了，那个舍利弗老早就出生了，出生以后跟了佛做了弟子。这个舍利弗的母舅想想看啊，他说我这个舍利弗8岁他的智慧就是遍满五印度，没有哪个能论一个的给他，怎么跟佛出家的？这佛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这个那个他就喊的，就喊的这个母舅喊的什么东西，喊的外甥吧啊，为什么跟佛出家呢？这个舍利弗这个母舅就是摩诃俱胝罗怀到一种这是一种这个骄傲之心来找佛来论义的。这个论义这种习俗在印度很普遍，都讲论义，哪个圣哪个父，哪个圣哪个父。现在我们中国人呢，不讲你这个智慧大小，这叫钞票多少，以这个为胜负的啊，都讲什么什么亿万富翁亿万富翁，不讲智慧多少。摩诃俱胝罗想来见佛，他就心里想，这个见佛就论义，开口就是论义，他我想个什么词儿呢？想个什么道理呢？跟佛见面呢？他 想来想去，他想个想个，他说他什么呢？他说是一切法不受，一切法不受，就像我们现在有的人执着这个众生的知见嘛，是很多的，什么样的对这个佛法的道理啊，怎么想的都有啊，都认为我这个道理是最高啊，最妙，最不可思议，任何道理都变不倒我的这么个道理，我一切法不受，那你还拿什么能辩我呢？啊，如果我要讲个有啊，你拿空来辩我，我说空，你拿有来辩我，我这一切法都不受，你拿什么来辩我呢？宗门下讲的，相逢不粘处，举意便知有。啊，用功的人，有道无道，你一个心起心也好，起心动念和不起心动念，见到面相逢，就两个人呢，你朝南走，我朝北走，两个人走了这个交背而过的这个时候，不要讲话了，有道没有道你不要讲啊，举意便知有，你起心动念他就晓得了。看来这个举起心动念这是个最大的毛病，而且一些众生呢他都要起心动念，用功的人就用什么功，就是用的要你这个心呢不起心，要你这个念不动念啊。摩诃俱胝罗他想立这么一个意来见佛，跟佛来辩论，你为什么事情把我这个外甥舍利弗啊骗得来出家，你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跟他辩论。他说一切法不受，这跟佛啊求辩论求辩喻。佛一听这个很简单啊，一切法不受，佛就问他了，就说既然是你讲一切法不受，就说一切法不受这个念头你受不受呢？一切法都不受了，就是你不受这个念头你受不受啊？这好懂不好懂啊？这都是关键啊，勘彻一个人这个见地深浅正确不正确啊。我们学呢，学什么东西呢？不是学那些个寓言故事，那哄哄小孩子的，就学这个东西啊。我们现在一切法受不受？一切不法不受，那是向外的。你这个一切法不受这个念头，这个本身这个念头你受不受？你有没有这个念头？你有没有一个一切法不受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有没有？你说一切法不受吗？如果你也还有这个念头，那你这个念头还是受的。他那个摩诃俱胝罗心里想的也是蛮聪明的，他被佛这一问，他就晓得我输了啊，输了。说是我要受，你刚刚自己说一切法不受吗？说受也输了，说不受也输了，多两个付出。他的当下，这些人很聪明啊，当下他就证着出国啊，就证国啊，一念这个一念觉悟就证出国了。这是摩诃俱胝罗。 你有一个一切法不受这个念头，上次我们讲这个无罗汉此分无五生啊，那就是有受就有生啊，不是不生啊，啊，就那个受那一念，那个一念就是生死的根本，是吧？就生死的根本。所以我们从这个诸大无罗汉名位探得当中，虽然有些地方讲的是故事，事中有理啊，事中有理，便说了啊，后来跟佛出家，现在就是作为这个12000人中的一位大比丘中，此番为大器，舍利弗的母舅是辩才第一啊，要教着外通四维陀，内通三藏，是出教的四辩，我无所得，辩来如是，是通教的四辩，若明若异，骗十法界，是别教这四遍，一语十相，骗一切遍，是圆教的。因为他不是这个，他不是说这个辩才第一吗？不就罗是他的辩才第一。本记者呢，本著口密，口论不思议化，大定大会，即是大器。大器是他的身相啊啊。大气嘛，就是这个气，大气啊啊！观心者，观心即空，即定，即假，即慧，一言即身。下边，难陀意云放牛难陀。这个放牛的一个人的因地当中。这不是在，这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这个放牛的，这个放牛的，遇到佛了，他们说这个佛是一切智人呐、什么都懂啊，他虽然是什么都懂，但是世大太子他是在皇宫里做太子的，他也没有种过田，也没有经过商，他也没有放过牛。他现在成了佛了，人家都说他成一切智人，我都看看他，我问问他这个放牛的这些个怎么放法子，他懂不懂？他就问这个佛啊，佛嘛，一切智人嘛，既然是一切智人，他说放牛的怎么放啊？跟他说了很多，他心里说，我这个放牛放这么多年了，我没听说过。后来他就跟佛出家了，这叫做难陀，这个放牛难陀，此方位上欢喜，油烟及绿种不难陀。这个难陀呢，在经教中有好几个啊，难陀、不难陀、孙陀利、孙陀罗难陀，孙陀罗难陀，难陀，孙陀罗难陀，就是孙陀罗。现在呢，讲这个孙陀罗难陀，孙陀罗难陀就是孙陀利难陀。孙陀罗持方位好难，一番端正，以七章名。这个难陀讨了个老婆。孙陀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呀、亲弟弟呀、娶了个老婆叫孙陀利，因为他是王子嘛，娶这个孙陀利是国内无双的，这夫妻两个是如胶似漆，世系不能离，一天到一号不能离开来，这是孙陀罗难陀。佛呢，为了度这个难陀，有一天释迦牟尼佛跟无难两个人 到这个孙陀利难陀那个地方托钵化饭吃，托钵化饭吃，要是别人化饭吃嘛，那随便叫什么人嘛，送点饭出来就罢了。佛来化饭呢，那个孙陀那个难陀呢，必须亲自来送饭给佛。那个孙陀利不答应，他说：“你这个出息不行，出息不行，你这出息时间太长了不行，说是你赶快要回来啊。”说是他呢，这个孙陀利呀，就是难陀的这个女的，夫人呐，她就用这个手指头舔个舌头，放到这个难陀这个点一下子，他说：“你赶快回来，这个干了你回来就不行。”干了或者就不行，那么他就出来给佛送饭，送饭嘛，因为这个佛跟无难尊者呢，其实这种就是无难呢替佛拿这个钵的，无难就把这个钵交给难陀，难陀呢回去就装饭。装饭出来嘛，就想给这个佛，这个，这个钵呢是从佛手上接过去的，他呢，这个难陀就想把这个钵叫做无难，无难就跟他说了，他说这个钵是你。从佛的手上接过去的，你还要交给佛，我不接，都不接，这佛已经走了，他也急要追不到，追不到也不行那必须把这个饭要交给佛，佛呢就一路就把他带着，又带到这个奇树记孤独园，记孤独园佛的命令。让他出家，我都出家了，你不出家吗？不肯，不肯。佛教那个找个剃头的，弄个剃刀子磨快点，给他剃头。这个难陀说，他说我是转轮圣王的儿子，哪个敢替我剃头啊？后来佛晓得了，我就是佛教的剃，没得办法，摁鼻子没得办法，把头剃光了。头剃光了，他是被佛恩师逼到来的。他个心呢，老想着这个孙陀利，他也不得回去。僧中有规矩，反正每一天大家早上就出去化饭，那个精舍里边要有人值班大家出去化饭嘛，你们在家里想扫扫地呀。关关窗子啦，看看门呐，做这些事儿。那么这一天呢，大家又出去换饭吃了。这个难陀呢，就讨差说，到今天你们出去换吃，我来值班，我来值班。他现在不，你们出去换饭，我这值班嘛。我这个事情做好了以后，我就溜回去。他想这么个样子。扫地，东边刚刚扫干的了，来一阵风，不好了，又刮脏了，再扫西边刚刚扫，一阵风来了，又刮脏了，不扫了，关门，门刚关起来，这门马一阵风又刮开来了，那把这弄得他是忙得不得了。他说：“我这个今天不知道怎么搞的，老跟我作对呀，地也扫不干净了，门也关不起来了，我怎么回去呢？不问了，反正你这就是东西少了，我也赔得起的，无所谓，我回去了。”他就溜着就回去了，他回家去了。佛不在家呀，佛跟大弟子这壶就出去化饭去了。他说回去不行啊，这回去马上释迦牟尼佛要试着要回化饭要回来呀， 回来的路上遇到这个不行啊，这怎么行呢？他说我今天呢，佛肯定是大路出去大路回来，我从小路走回去，从小路走啊，就遇不到佛。你想想佛哪里，你这个难头啊，这个小西车瞒得过佛吗？佛呢这个回来呢就不走大路，偏偏走小路。这个难头一路走得不好了，佛来了，这怎么办呢？没得办法。旁边有个大树，得躲在树底下，躲到树底下，佛呢有神通啊，一下子把这个树拔起来了，我呢就露出来了。释迦牟尼佛，你为什么事情呢？要他回去啊？他也不好意思。我说回去。后来释迦牟尼佛带着他游地狱啊，上天堂。游地狱，这个地狱里向是都是受苦的。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鬼在那就烧油锅啊，油锅烧的那个油滚烫滚烫的啊，其他锅里像都有人，不这个地方呢，这不这个死人空烧在这个地方。那个难陀就是他说这是从这个地方这个锅里像不得人的，这老是烧的，老烧的，这烧什么东西呢？啊，佛就说：“但你去问我，你去问那个，你去问那个，问那个烧锅那个小鬼。”不是的，我这个，这有这么段事儿的啊。佛开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把这个难陀呀、带到那这个到这个什么山上。那个山上呢有很多的野兽，有很多的野兽，还有很多的猴子。猴子嘛，有老猴子小的，一个老猴子，老母猴啊，又赖又瞎啊，不像个样子，难看就不得了，又脏又臭。释迦牟尼佛就对这个难陀说了：“哎，你看，你看这个猴啊，这个老猴子，跟你那个孙陀利哪个好看？”他说：“这怎能比呢？他说我这个孙陀利那个跟天女一样啊。”佛呢又把他带到天上去，这个天上啊，天人呢都是想快乐的。他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天里头呢都是女的，不但男的。这个难陀心里想啊，又问了，他说这个就别个地方都这个天嘛也有男有女啊，他说这个地方没得为什么都是女的没得男的。佛说你不要问我，你们去问问他们。这个难陀就跑这么几个天女，说你们这里为什么没得女没得男的，都是女的。那些个天女就跟他说了，他说佛，释迦牟尼佛的有一个弟弟叫个难陀啊，发心出家了。将来呢，因为他修行嘛，死了以后嘛，叫他生到我们这儿给我们做丈夫。这个难陀一听，心里就欢喜了。他就难陀就是我呀，他难陀就是我。他说我就不走了吧？那还不行啊！就你还没修行，你不走就不行。你修行以后，死了以后才走。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又给他游了这个呢，从天上这还游到地狱里，就看到这个小鬼。烧那个油锅而没有罪人在那儿受罪，他就问了，他说啊，我这个烧这个油锅，我等一个人来呢，等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弟就个难陀修行升漏天，天赋享满的，就到我这儿来， 下油锅，我就专门等着炸他的。这下他心里想啊，害怕了。他说我天堂也不去了，他说我地狱我也不来了，这个发心修行啊，难陀就是这么样子被释迦牟尼佛度化的。这个都是记中的示现啊，所以这个难陀示现的这个贪戏，跟那个孙陀利是世系不相离，叫人家舍出啊！你看看，上天堂好不好呢？好，下地狱好不好呢？不好啊。这个上来，我们今天呢就介绍到一个是这个几位弟子，下边还有几位呢，我想着明天哦，好，下边没有了，下边我看看，我这么几位啊，那时间到了，明天再讲。